情凡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听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天，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位于东城区工人体育馆西北侧的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是本市今年拟建设的十处休闲公园之一，也是东城区建成的第一处城市森林公园。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北汽集团以695.91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124位，比上一年度提升13位。上周六是清华大学正式实行网上预约参观校园第一天，记者了解到，21号约8000人通过预约进入清华参观。2018年北京市中考统招录取7月25号启动，于31号结束。7月31号起，考生可上网查询统招录取结果。自2012年1月起，截至2018年6月22号，故宫博物院6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达到1亿人次。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将于本月24号拉开帷幕，至9月30号结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蒋女士是歌神张学友写给老婆罗美薇的歌曲。他和罗美薇于85年因戏结缘，如同很多普通情侣一样，历经了短暂的分手，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罗美薇为了张学友，更是放弃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全力辅助张学友。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蒋你知》。 与你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贴面，一世的景点。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我共你10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会当我的心肝跳一千，没法子，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跳，再记起潜意识，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

好歌推荐， 欢迎收听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亚威。本期做客九六九的嘉宾是一位青年歌手，同时也是被称为新民歌小天后的韩旭。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韩旭。 青年歌唱家最美中国红韩旭推出了最新的一座蓝图，作品由胡伟作词，韩旭陆成作曲，崔玉明担任音乐总监。歌曲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深情、对时代的赞美、对未来的憧憬融入到字里行间，爱国爱党的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像《蓝图》这首歌就是非常亲切也非常亲民地表达了实现美好蓝图的伟大愿景，怎么样去实现的画面感也是非常强的。那人民幸福才是最美的蓝图，也是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党带领着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美好的蓝图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后呢，这个畅想中国梦和蓝图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围绕当今这个新时代的主题，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用双手去构建和实现幸福美满的生活。 祖国长山才是最美的蓝图， 中国青年歌唱家韩旭曾以一首《最美中国红》广为人知，成功因素之一就是爱的广阔和情的深沉。本次推出的蓝图可以说和最美中国红一脉相承，无论是词意还是曲风，都是在用美的、有力的、阳光的歌声生动鲜活地传递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传递中国人践行中国梦无可阻挡的决心。 中国梦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梦嘛，大到国家的这个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梦想，然后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一个的小梦想和小目标。那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能站在舞台上给更多的人演唱，让大家听到我的歌声。我用我的歌声来传递什么，传达什么，可能我对艺术音乐的理解，包括我对这个歌曲的这种感受，和我把我自己的这种能量通过歌声的表达传达给听众。 无论对于哪一位歌手，把演唱作为一生的事业，用心表达是每一个歌手的职责。 我觉得我的作品呢，我想是要用心和真诚的表达，这是最重要的，用自己亲切温暖甜美大气的这种风格来表现出来。那我们演唱者主要还是通过一首首作品来传达想要表达的情感，然后传递一种时代之声、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精神。像我演唱的作品呢，大多是这个正能量的主旋律的歌曲，像《最美中国红》《心情舒畅》《祖国万岁》这样的歌，都是听起来让人非常的激昂澎湃的一种心情。那其实我就是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我们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因为身为华夏儿女，我们是要有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然后在我的歌曲中也有对这个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今天幸福生活的这种追寻，还有我们万众一心踏上征程的这种豪情。所以在这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吧，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用我们自己的歌声来歌唱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来憧憬美好的未来。 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亚威，一起来听到来自青年歌手韩旭的演唱

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贪得也不安的心。 我真的愿意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不愿在喧哗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着你。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中国首富，这个富是负责任的富。走过以后才知道，你如果没有去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方法，没有跟最优秀的人合在一起，没有个持久的努力，你是不可能成功。就像我想成为世界拳击冠军，但我不想起早，不想训练。你只有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冠军，训练的目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拳手。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 人生道路上每一次的选择，你选对了海阔天空，你选错了荆棘密布。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一呢，就这个人不能太笨。第二呢，你要有浓厚的兴趣。你对这件事情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一定得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感兴趣了，你才会花时间，你才会深入地进行思考。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很多人都想创业，都梦想成功，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要有创新的精神。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要不怕失败，要千锤百炼，百折不挠。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新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881年7月23号，国际体操联合会在比利时列日市成立。1897年7月23号，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非凡诞辰。汤非凡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阐明病毒的本质。1955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国防疫处，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主持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03年7月23号，福特汽车公司售出第一辆汽车。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56年7月23号，贵州黔东南苗生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金涛，我们明天见。 有太多言不由衷，此刻已不同，我的梦不再只有懵懂。思念纷飞，就像海浪在翻涌，人是空，转变兑现初衷，愿尝试真心相拥，认定却相拥，风雨后天空亮起彩虹。不在乎世界太多脸红，太多彼此相同，平凡你我心中，抚慰心中那份沉重，绽放最美的笑容。不在乎世界太多苦痛，珍惜那份感动，爱让我们真心的相拥，告别过去影踪，面对自己说声珍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现在是晚上8点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969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FM 969就是爱经典。 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市交管部门发布本周交通预测，工作日早高峰将延后，最高峰出现在9点左右。7月26号首车起，北京9条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其中调整线路8条，撤销线路1条，另有2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本市近日召开全市防汛系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落实中央和本市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对当前主汛期防汛工作进行了部署。互相入股3年后，苏宁和阿里又迎来了一轮新合作。苏宁体育已完成 A 轮融资，由阿里巴巴和高盛共同领投。为期10天的第15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22号收官，现场销售车辆超过3万辆，成交额达60.58亿元人民币。从市财政局了解到，2018年市财政局对实体书店的扶持资金规模增至5000万元，是2017年的2.8倍。今年本市将持续推进核心区停车管理工作，年底前完成二环内主要大街的秩序整治，明年6月底之前完成核心区范围内的停车治理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月薪5000多的小王，每月都会给父母寄1000元的生活费，这个习惯呢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小王的女友却和他闹起了别扭，希望他能取消这笔费用。小王对此是委屈又生气。那今晚和你聊一聊，你觉得对父母尽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隐藏，看不到你脸庞，你的变幻。今夜你温柔相中不长，痛弥漫，让黑暗为我来伪装，不让你看到我凌乱步伐。今夜的悲伤想走不完。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方法，却仍无法挽救这背叛。你要我忘，要我忘，你给我方向把我放。谁是狂，谁是狂，曾经错意为的天堂。悲伤想走不完，曾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方法，却仍无法挽救这背叛。你要我忘，要我忘，你给我方向把我放。谁是狂，谁是谎，曾经错以为的天堂如 会失望，曾经错以为的天堂如今都不在，要怎么忘，怎么忘，要怎么冷静地把你放，永远永远埋起相爱的过 对你来说也值

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汽车很多，但经典的车型很少。有的车型经过了几次折腾，也能吊足消费者的胃口，加深消费者对其记忆，或者以情怀为筹码让消费者买单。今天要提到的几款车，便是曾经停产但归来仍让人期待的车型。宝马八系诞生于1989年，八代表着它在宝马家族最顶级的地位。当年的宝马八系有12缸5.4升的大排量，但并不符合当下的消费能力。十年征战，只卖出了30603台，在1999年被迫停产。全新的宝马八系已经复活亮相，和过去的 Z 八、现在的 I 八一样，是一台超级跑车，将搭载最卓越的动力、最先进的装备、最豪华的材料，重新树立宝马在跑车界的地位。既然是跑车，全新八系的外观必须足够杀伤力，双肾进气格栅更加宽大，整车的运动活力非常强，激光大灯照射范围600米，让四个圈车灯厂都汗颜。动力方面，全新宝马八系有柴油和汽油版本，使用 V 八结构的4.4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389千瓦，匹配8档采埃孚变速箱，3.7秒就可以破百。老凯越的停产退市与上汽通用在国内的战略密不可分。上汽通用一直想将别克品牌打造成高于雪佛兰品牌的定位，而凯越的存在却与雪佛兰旗下的众多车型产生了竞争关系，同时拉低了别克品牌的调性。因此根据市场变化，适时停产凯越非常明智，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别克不得不复活凯越车型。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凯越这两个字对于别克而言可谓是自带广告效应。路虎卫士诞生于二战时期，凭借良好的越野性能而一战成名，可谓是一个车型开创了一个品牌。不过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路虎卫士这种硬派越野由于排放问题不得不于2016年停产，这种停产原因多少有些令人无奈。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一份简历涨薪36%，生活品质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一份简历涨薪36%，购买力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你认为对父母尽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爱的他留言，工作两年了，一直想给父母钱，只是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等以后我生活好点，有能力会给父母钱的。而听友瑶瑶留言，我只有过年的时候给父母，平时他们坚决不要，说他们有退休工资，日子比我要宽裕。其实呢，尽孝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在乎哪一种，只要让父母感到子女的爱也就够了。欢迎您继续与我互动。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没有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浪漫的生活了。对每个人来说，身体都是行走时间的本钱，只要健康还在，一切就都有希望。所以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好好惜命。毕竟还是那句老话，这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不是吗？